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24集。迟志涵打电话的动作停住，看到齐成半躺在床上，眉心紧蹙，鼻翼微动，被子之前被自己拽到了一边，齐成也没想着重新拽回去。两天进水进食，他看起来虚弱了很多，躺在那里对着自己苦涩的笑笑，力不从心的样子，就好像被他欺负得狠了，也只能这样冲他笑笑，带着讨饶的意味。因为他的长相问题，迟志涵别别扭扭地同他怄气了好几天，齐成能感觉得到，觉得委屈，所以也同样对他采取了消极抗议，但是最终仍然只能这样冲他苦涩地笑笑。 很痛吗？ 迟志涵心里泛着酸，想到齐成对自己的独占欲，想到他还是影子的时候，因为害怕被看见，拽着被子的那双用力过度的手。其实是很痛的，后知后觉的右手开始有凌迟的幻觉，感觉到刚才被温暖手掌包裹的地方，皮肤一寸寸的被小刀割开。齐成有阵子没吃那些控制幻觉的药，所以割开的效果格外真实。可是迟志涵靠近他，微圆的眼睛盯着他的脸，粉色的嘴唇一开一合，身上带着清甜的果香。 很难受吗？ 这次贴得更近，痛到他眼前一片血红，可是他却感觉自己摇了摇头。 还好。 低哑的已经痛到无力的嗓音，迟志涵动作停住，很深地叹了一口气，弯腰把刚才拽走的被子重新铺平，盖到齐成脖子的位置，塞了塞，看着他叮嘱的样子有些无可奈何。 不要挡着脸，对呼吸不好。 迟志涵坐回这两天他一直坐着的那张不知从哪里搬过来的懒人椅上。齐成忍过了一波割裂的疼痛后，听到他的声音。 齐成，你长得，我别扭是因为你长得和我想象中病人的样子完全不一样。被关在这栋房子里十年，我想象中的人应该是很瘦，年纪有点大，不会说话，甚至驼着背的孤僻的形象。 迟志涵的声音向来清脆，认真说话的时候尾音会下沉，让人觉得真诚。齐成很用心地在听，生怕错过了一个字，因为用心，身体上那种被凌迟的幻觉也开始慢慢飘远。 可是你不是这样的，你长得太好了，连女孩子都会忍不住妒忌的那种好看，所以我心里不舒服了。很奇怪，你如果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病人的样子，我似乎会更自然。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觉得照顾你反而像是我占了便宜那样。 迟志涵说完抬头，看到齐成愣愣地看着自己。齐成的眉头没有再皱着，眼尾也没有因为忍痛而泛红。 不痛了。 齐成摇摇头。 你看你现在这种表情配上你的脸，就变成了我在欺负你的样子，这样就会很气。 迟志涵努了努嘴，仍然有些愤愤不平。齐成的脸微微发红，语气却更加无辜。 你是在欺负我呀？ 你觉得社交恐惧症应该是什么样的？ 赵医生看着面前一脸困惑的迟志涵， 表情和善。骑乘进水进食的第八天，迟志涵趁着赵医生来做检查的时间，跟着赵医生出了小洋房。迟志涵这两天极其困扰，对齐成的性格以及对他的病。他最初对对门的印象，那时候能看到的就只有齐成的一只手。 腼腆内向不敢说话。 赵医生笑着摇摇头。 齐成在发病之前是个很书卷气的孩子，斯文幽默，善于表达，绝对不内向腼腆。社交恐惧症和性格内向不是一样的，社交恐惧症患者不一定都是内向腼腆的人，这只是病，因为某些事情产生自我怀疑，看到人群会紧张，这样的紧张被强化之后呢，就形成了社恐。你现在看到的齐成，有部分是他以前身心健康时候的性格，但是因为自我怀疑，混乱无序的自我矛盾，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的情绪变化很快，性格无法猜透。 赵医生背着手，笑着看了迟志涵一眼。 你拉着我问的，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吧？ 迟志涵讪笑，心理医生就是心理医生，他很不想承认，齐成这两天吓着他了。一个据说需要他治愈的心理病患，看起来居然比自己理智冷静得多，这真的太不像话了。而且会莫名其妙的撩人，类似于指控他欺负了自己，类似于看到他看小黄书的时候不赞成又不敢明说，老是趁着他出去的时候把书藏起来，他问的时候又两眼亮晶晶，特别无辜地看着自己，类似于他靠近齐成的喘息声有时候会撩拨的自己从尾椎骨开始酥酥麻麻的一路往上。他就快要对一个病人下手了，这样的认知简直快要把自己吓死。 所以他现在有些不太合常理的行为都是因为生病？ 迟志涵问的迟疑，和赵医生说话，尤其是心里面藏着点莫名其妙小心思的时候，总是会心虚。而且问完之后，赵医生又看了他一眼，并没有马上回答。这一眼让迟志涵双手背到身后，身体不自觉地站成了小学生受训的样子。赵医生往小洋房外面的花园深处走去，语气和之前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称呼有了改变，不再叫他迟小姐。 小迟啊，其实我们很早的时候就见过，你小时候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左右。 迟志涵跟着赵医生的脚步一顿，赵医生回过头，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爸爸带你来的，说你们班主任说你有多动症，让他带你来医院看看。 迟志涵脸一红，他记得这件事。小时候太皮，同桌只要一做作业，他就会忍不住拿笔过去跟着画，上课的时候手脚也不肯好好放，凳子挪得嘎嘎响，老师忍无可忍了，叫来了他爸爸。那句让他爸爸带他去医院看看，其实更像是一句气话，谁知道他老爸还真的非常焦急地带他去挂号看病了。他记得那时候他妈妈嫌多动症太丢人，守在医院门口不肯进去，等他们出来了给他买了个很贵的甜筒。那时候他们一家三口。 那一年我刚刚开始独立门诊，国内对儿童多动症的诊断并没有形成系统，像你这样的家庭我一周会接待好几个，大多也都是问几个问题，观察一下患者的注意力是否集中，情绪是否稳定，家庭情况是否和谐，这些基本问题。但是我对你的印象深刻，我问你为什么不让同桌做作业的时候，你回答得很诚实。 赵医生又笑着看了迟志涵一眼。 你说看同桌做作业会让你想起自己还有很多作业没做，心里会变得很着急。 迟志涵脸一红，他记得，他还记得自己说完之后他爸爸哭笑不得地敲了他一毛栗子。 赵医生找了个凳子坐下，示意迟志涵也坐。 这么多年过去，你经历了很多事情，做心理测试的时候出来的结果居然还是那个样子。有一点无伤大雅的小心思，但是坦诚。说实在的，看到那份报告的时候我很欣慰，你的性格很适合参与到这类的治疗中。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齐诚接受你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的都快。 赵医生笑了笑，拍拍迟志涵的肩膀。 齐诚这个病人我治疗的太久了，带入了个人感情，总是觉得这孩子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啊。 赵医生，迟志涵开始不安，前面铺垫太多，赵医生这样的人很少会做无谓的铺垫。 你呢，是个内心温暖的孩子，离开以后又选择回来，是因为觉得自己被需要吧？啊？但是现在真的进入了齐诚的生活状态后，却发现他看起来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需要帮助。 被精准剖析的感觉并不美好。迟志涵也跟着笑了笑，没接话。 齐诚呢，在用尽全力讨好你，努力让你看到他到目前为止展现出来的最好的一面。但是他终究是个病人，不管多努力，表现出来的性格也不会同正常人一样。所以你会感觉到齐诚阴晴不定，有的时候像是对你示弱讨好，有的时候又有些强势任性。 他为什么要努力讨好我？ 讨好这个词让迟志涵觉得有些怪异，莫名让人觉得不舒服。 人呐，是趋光性的，对于齐诚来说，你是他现在能看到的唯一光源。齐家人这几年分别都做过类似的光源，但是都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齐诚认为他们都失望了。哎，齐诚产生自杀倾向的主要原因是在一年多以前，那段时间他爷爷生了一场重病，他出不了门，去不了重症监护室，想尽一切办法也无法靠近他爷爷，让爷爷拉拉自己的手。那次之后呢，他的自我认知里就认为自己是齐家的负担，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种认知一旦产生，以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很难扭转。 赵医生摇了摇头。 再加上为了和齐宁结婚，周锦硕是独子，却仍然选择了入赘，他就更加自责自己没有办法为齐家分担生意了。 迟志涵低头，这种豪门秘辛他其实没什么兴趣，赵医生说这些也让他有些尴尬，他和齐家还没有熟到想知道这些的地步。 我扯远了吧。 赵医生对迟志涵表现出的对齐家明显的生分表示理解，迅速转了话题。 齐诚对你讨好，你可以理解为他对温暖和光明的东西本能的向往，但是你要记得，作为唯一光源是很危险的，一旦熄灭会变成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我一直很担心，他不想被治愈的那部分潜意识可能也会想要熄灭这个光源。 赵医生说完之后揉了揉下巴。迟志涵已经被这一大堆的心理分析绕晕了。 那我应该做什么？ 持续发光，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情，都要让他知道你一直在。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